其实只要一个答案，就是陪伴。陪伴孩子成长，收获无法替代的美好。您做到了吗？ 欢迎你，知识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刘邦当上了亭长之后，他的政治觉悟一下子就提高了很多，他推行了以蛮治蛮的政策，凡是在他管辖地盘上出的事儿，他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解决。很多人都是慑于他的淫威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就这样，没多久，刘邦就是名扬沛县。这时候的刘邦不但每个月可以拿到一笔可观的薪水，还能利用职务之便结交更多上层的达官显贵了。县府里边除了萧何，刘邦又交了两个知己知心的朋友，曹参和夏侯婴。曹参和夏侯婴这两个人都为刘邦日后打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如果说以前的刘邦喜欢广交五湖四海的朋友，那是他的天性使然，那么这时候的他已经含有鲜明的政治目的了。说到这儿呢，你可能有一点迷惑，咱们先来说一说刘邦的一趟京城之行。他去京城了。有一天呢，萧何就急匆匆地来找到刘邦，语重心长地说了：老刘啊，有一件差事需要你到京城去一趟啊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事，就是县衙里边有人犯了法了，犯了法按法律办事也是合乎常理的，但事儿难就难在这个犯法的人他不是一般的人，是县里边监狱厅的厅长。管罪犯的领导自己却犯了罪，知法犯法，按照现在的宪法规定罪加一等。可惜那时候却不是这么来处置的，古代厅长犯法以后，县令好生为难，于是就写了一封书信，决定派个人去咸阳问一问最高法院怎么来判这个事儿。县令自然叫萧何安排人选。萧何想来想去，他认为县衙里边的人去办这个事儿呢，总有些不妥，就把刘邦给推荐去了。其实萧何这么做全是为刘邦着想的，一来可以让刘邦提高一点威信，再怎么说呢，刘邦这番行动也是代表沛县人民去京城的。二来，可以让守在沛县这个巴掌大地方的刘邦去外边见见世面，增加点见识，顺便了解一下官场。事实上，萧何的确是料事如神。刘邦的这一趟京城之行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。 这倒不是说刘邦又得到什么高官重臣的青睐了，要提拔他连升三级，从此青云直上。但比升官更为重要的是，从这以后，刘邦有了远大的理想。所谓的理想，就是奋斗目标。没有奋斗目标的人，将注定他的一生是毫无作为，碌碌无为的。流氓时代的刘邦，他的理想是每天有吃有穿，能多泡几个寡妇。而官吏时代的刘邦，他的理想已经发生了质的改变。当时秦朝的首都在咸阳，刘邦马不停蹄地赶到咸阳城之后，把文书交给了当地的最高法院，屁股还没坐稳呢，就逛街去了。反正这个事儿的处理结果跟他也没多大的关系。可是刘邦出去这一逛，却遇到了一件天大的事儿。他见到秦始皇出巡了。在擂鼓升天中，众人是迅速地站成了两排，无论男女老少都齐刷刷地看着缓缓而来的一队人马。首先映入刘邦眼中的是一面迎风飘展的黄旗，后面是一群训练有素的仪仗队。此时那仪仗队是鼓声齐鸣，仪仗队后边是一队雄赳赳气昂昂的护卫队，再后边才是秦始皇乘坐的豪华的令人叹为观止的黄金马车。红旗、仪仗队、卫士、黄金，对于刘邦来说呀，只恨他娘亲没多给生几双眼睛出来。皇帝陛下，皇帝陛下，所有人全都跪在地上，是呼天喊地。刘邦还没能够从震惊羡慕当中回过神来呢，那双腿早就不听使唤地随着众人跪倒在地。过了好半天，他说了一句话，一句石破天惊的话：大丈夫就应该这样啊。大家得注意一下这句话，对于刘邦这样一个出口成脏的地痞流氓来说，在这个时候这种情况下能说出这么有水准的话来，那实在是太难得了。难怪后来人把他这句话称为刘邦一生当中最含蓄的一句话，也是刘邦最为经典的八句话之一。就这样，为了这句话，刘邦的内心产生了波动。回到沛县之后，中阳里是一切如故，房子还是那么破烂，道路还是那么窄小，驴马还是那么瘦弱，女人还是那么土气。刘邦心里边不由得愤愤不平啊，同样是地方，差别咋就这么大呢？从这以后，刘邦不再满足于逍遥快乐的混日子了，他利用他超强的交际能力，开始广交江湖豪杰。后来刘邦打天下的时候，麾下的精英人物差不多包罗了36行中形形色色的人物。萧何、曹参是小县吏，张耳、陈馀是里门监，彭越是个强盗，樊哙是土狗员，穷布原本是囚徒，夏侯婴是马夫，周勃是吹鼓手，韩信是个乞丐，陈平盗扫受金。由此可见呢，刘邦不拘小节，无论是不是三教九流的人，只要是人才，他都会去结交。古人云：天时地利人和。此时只是个小小亭长的刘邦，没有天时，也没有地利， 却有了人和了，而这种和平时期的真实情谊就成了一笔宝贵的财富。再后来，瞬息万变的楚汉战场之上，一个将领的背叛都可能是致命的，但和刘邦一起起义的兄弟们却没有一个背叛他，这也是他能打下江山的重要原因。就在刘邦事业上有所成就的时候，爱情的丘比特之箭也射向他了。这天，沛县来了一位不同凡响的人物，姓吕，大家都叫他吕公。据说这个人是齐鲁大地一个叫善父的地方上的大地主，可谓是富甲一方。但因为乡里边的一个恶霸非要强占他的一块风水宝地，惹出了一段带血腥的风波来。万般无奈之下，吕公就举家迁到了沛县。县令一听说吕公来了，竟然是亲自出来迎接，招待好之后，二话不说，给吕公建了一座豪宅。这位吕公究竟有什么能耐呀？居然让县令如此特别的关照呢？原来啊，他是县令的救命恩人。县令小时候很是贫寒的糗事，这也就不多说了。反正当时作为邻居的吕公给了县令无私的支援和帮助，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，有了县令的帮助，吕公的豪宅很快就建成了。县令为了吕公的事儿，鞍前马后的也费了不少的财力物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没有苦劳也有疲劳。虽然说吕公几次送去大礼要感谢他，但他都拒绝了。他拒绝吕公的原因不是他多么廉洁奉公、两袖清风，他是不好意思要恩公的礼。恩公的礼不收，那别人的礼还是收的，要不然他喝西北风啊。他脑子一转，居然发明了一个叫请柬的东西。请柬这东西相信大家都不陌生，现在结婚啊、过生日啊等等的都会发请柬来请亲朋好友一起喝几杯。县令当时有自己的如意算盘，名义上是请沛县各名望之士来吕家喝乔迁之喜的酒，实际上是叫他们主动过来表示表示。试想啊，人家乔迁之喜，你会空着手来吗？吕公收到钱之后，自然就会来孝敬他了，到时候他就可以堂堂正正地收下了。这县令果然是料事如神，接到县令发的请柬之后，地方上的官员以及名望之士自然不敢怠慢。于是乎，吕公乔迁的那一天是贺客如云，而且每个来吕宅的客人都提着、背着或抬着一个重重的箱子。箱子里边什么呀？为什么这么重啊？那都装满了白花花亮晶晶的银子。萧何虽然不是什么攀龙附凤之辈，但县令的面子他总得给啊。心思缜密的他不但是自己去了，还及时的通知了刘邦。萧何当时心里的想法就是，这小子早晚要出人头地的，他要想早一点，那就必须结交一些官场上的大人物。去就去，刘邦大有光脚的不怕穿鞋的气势。当然跟别人不一样的是，别人都是提着大箱子去的，而他却只带了一颗红心、两袖清风。其实在这儿咱们不说大家也都明白了，那经常吃喝嫖赌的刘邦，那点薪水哪儿经得起他的挥霍呀？ 到了吕公的宅院门前，一看那宅院的规模和气派，刘邦就傻了眼了，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，又来到咸阳城了呢。门庭若市，贺客如云，那是怎样的一幅壮观景象啊。更让他惊奇的还在后边呢，当他看到在厅门前那账房先生所陈列的贺礼的时候，顿时间惊得他是目瞪口呆。只见那张大礼单上都是1000贯以上的重礼，多的有3000的、5000的、8000的，还有送珊瑚珍珠奇珍异宝的。总之啊，当时刘邦在心里边发出了这样的感慨，但这礼单只怕够全沛县人民吃上好几年的了。那两手空空的刘邦心里边就有些发虚了，略带尴尬呀，他真想打退堂鼓了，回去算了。可是呢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，他又不愿意这么灰溜溜的走。我是流氓，我怕谁呀？他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勇气，转身抓起账房先生手中的笔，在贺单上潇潇洒洒地写下一行东倒西歪的字儿来：贺礼10000钱，刘邦。那账房先生用崇拜的眼神看着刘邦的时候，正在厅中接待贵宾的吕公一听说财神爷来了，赶紧就出来相迎。两个人虽然素不相识，但此时又是抱拳又是拉家常，那架势就好像认识了好几年似的。金钱的效力果然非同凡响啊。随后刘邦就大大咧咧地坐在贵宾席的首席之上，弄得一旁的萧何也惊讶不已，这小子从哪儿弄来这么多钱呢？但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么富有搞笑性，一个身无分文的流氓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地坐在首席位子上，让那些送了成千上万钱的贵宾对他是敬仰不已。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刘邦不但来这儿白吃白喝了一顿，临走的时候还得到吕公的特别接见，末了发给他这么一句话：就让我女儿拿着簸箕和扫帚屋里屋外的伺候公子吧。在《史记高祖本纪》上有原话：臣有妻女，愿为妓姬州妾。据在场的萧何事后回忆，当时吕公丝毫没对这位财大气粗的财神爷有任何的怀疑，再加上又一看刘邦长得一脸龙相，心里边一高兴，主动提出把女儿许配给刘邦。天与不取，反受其咎啊。就这么的，刘邦有了老婆了。后来有人埋怨说了，刘邦就是厉害呀，我们送了那么多的礼，连吕雉的面儿都没见到。吕雉就是吕公女儿的名字。他刘邦咋就这么快搞定了呀？这刘邦也太流氓了。不管怎么样，吕家为刘邦日后的起义提供了坚强的后盾，也正是吕家的大公无私鼎力帮助，刘邦在称帝之后，吕氏家族也曾经繁荣一时。刘邦死后，吕后甚至掌管朝政大权将近10年。如果只用一句话来形容大秦王朝的话，那就是一个如昙花一现般的王朝。但就是这样一个朝代，我们不可能会忘记一个人，那就是秦始皇嬴政。公元前221年，秦始皇征服诸侯六国，从此就结束了四分五裂的各诸侯割地为王的战国时代。 也许只有嬴政他自己才知道，为了这一刻的君临天下，他付出了多少努力。他的曾祖父秦昭王执掌秦国时，当时赵国正处于鼎盛时期，为了稳定两国的关系，他的父王作为太子不得不去赵国做人质。赵国当时给他父王的见面礼也是一个人，一个容貌绝佳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叫赵姬，也就是这个女人生育了嬴政。寄人篱下，嬴政的童年是在别人的嘲笑和讥讽中度过的，那时候仇恨的种子就在他小小的心中埋下了，只待破土而出的那一天。九岁的时候，嬴政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国家，他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，他的身份是秦公子。13岁登上秦王之位的时候，他雄心勃勃，磨刀霍霍，开始了复仇之路。进程也出奇的顺利，韩国很快被他吞噬了，赵国也轻而易举地拿下了。干掉了赵国之后，他的信心和野心更大了，他领导的秦军攻无不克，战无不胜。秦王22年灭魏国，秦王24年灭楚国，秦王25年灭燕国，秦王26年最后一个诸侯齐国也被他的铁骑征服了。短短10年间，他完成了中国的统一大业，嬴政这个名字也因此而流传千古。秦始皇的的确确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军事家、战略家、革命家，他史无前例地统一中国以后，首创了皇帝这个新鲜的词儿，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。随后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，皇帝这两个字一直沿用下来，从此以后皇帝下令称为诏书，皇帝自称为朕。为了更好地管理天下，他还废除了藩王诸侯制和贵族制，各地设立了郡县制，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。天下都归我姓秦的所管，天下亿万苍生都归我一人所有。中央集权制说白了，就是一切权力皆归于中央。而中央呢，也就是他秦始皇一个人说了算。但是，秦始皇得到了天下，却没有得到人心。他随后做了几件惊天动地、毁誉参半的大事。也正是这几件大事，使得大秦王朝由强盛迅速地走向了衰败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解行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行囊，传承文化宝藏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面开启抢救性专访，大型报道，非遗时光。 一大早，记者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南少四河新村的张氏明山堂中医门诊部，一位患者正扶着腰部缓步走进骨科诊室。 您这是怎么了？ 腰间盘突出，以前也伤过腰，10多岁的时候，几十年了。 几十年。 拍打是一种手法啊，拍打。 家住通州区的王先生，去年腰椎间盘突出严重到无法下床，当时去医院，医生的建议就是做手术。

请你对待他像他对待年幼时的你一样，耐心、用心、细心。 记忆虽会消逝，爱将永远长存。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，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。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，集生杀大权于一身，可是他并没有沾沾自喜，他知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。六个国家刚刚被自己的铁骑征服，一时半会儿还不可能有人敢造反，但是北边的匈奴却是他的一块心病。面对匈奴的不断骚扰，秦始皇发怒了。当时他以皇帝的身份下了一份对匈奴的宣战诏书，那诏书的内容非常简单，除了奉天承命、皇帝诏曰几个必须的字之外，就只有一个字，大大的杀字，就这么一个杀字。接诏书的蒙恬自然不敢怠慢，一声令下，数十万大军向那片广袤而神奇的草原进发了。名将就是名将，蒙恬带领的大军一路是所向披靡，威不可挡。没几个月，就把匈奴赶到遥远的北方去了。匈奴人是跑了，但秦始皇的脸上却并没有笑容。因为他在考虑一个问题，匈奴只是为避我军锋芒而逃走了，那等我的大军撤退之后，他们还会来的。由此可见，那些看似粗鲁野蛮的匈奴人也不是傻子，居然这么早就发明了游击战术。怎么做才能更有效地防止匈奴的骚扰呢？冥思苦想了好多天的秦始皇，突然间有一天他眼前一亮，一个大胆的想法是油然而生。从陇西的临洮到辽东，把原本的秦赵燕的北边长城连起来，做一条人工屏障，彻底把匈奴关在国界之外。多么伟大的想法呀！但从这里我们就能够看出秦始皇为什么能夺得天下了。他这个人太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了，而这个世上只有敢于拼搏、敢于创新的人才会取得最大的成功。秦始皇的设想的确是不错的，他甚至为自己的子孙后代都做好了守江山的打算，那真可谓是高瞻远瞩。有了这样一条万里长城的存在，那些匈奴只能是望城兴叹了。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，秦始皇当时忽略了一个最为关键的条件， 那就是在当时科学技术超级落后的时代，没有任何现代化的工具，要修建这样一项举世闻名的大工程，得花费多少人力、物力和财力呀？修建万里长城，一共死了多少人？现在我们已经没法统计了。但有历史学家说，万里长城是人们用尸骨堆积而成的，这并不是空穴来风。前无古人，后无来者，念长城之悠悠，苦冤魂而泪下。至今还流传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，那是何等的凄凉，令人机不可闻。但在那个时候，像孟姜女丈夫这样为修长城而累死、困死、饿死的，那是数不胜数。孟姜女把长城哭倒的那一幕已经定格成永恒了，历史已经被添上了浓墨色彩的一笔，这一笔是血迹斑斑，触目惊心。秦始皇在无形当中创造了一个神话呀，万里长城现在被称为世界八大奇迹之一。只是秦始皇如果知道他在创造这个神话的时候，已经破坏了自己在百姓心目中神的形象，他一定会后悔的。毕竟神话和江山相比较，哪个重要？不言而喻啊。对于一个刚刚成立的王朝，对于一个人心还不是很稳定的王朝，秦始皇如此劳民伤财，万里长城虽然成了北方的一道屏障，但在修建的过程当中却伤到了大秦王朝的根基。根基一旦动摇，即使万丈高楼也会有倒塌的一天呢，只是这一天到来的有早有晚而已。万里长城修好了，总不能让这些常年劳动的民工下岗失业吧？首先解决的是最基层广大劳动人民生活和就业的问题。失业和没有就业的，创造条件、创造机会，也得安排就业。秦始皇真是体察民情，他大手一挥，毫不含糊地说了：“同志们，你们没事做了吧？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来，帮我建房子。”这话说得很客气，但谁都知道这是命令，谁敢不从，谁就得掉脑袋。请注意，当时我们的第一个皇帝秦始皇并不是没地方住了，他才强烈要求广大劳动人民修建阿房宫。相反，他的房子很多，多了去了，但是他还嫌少。除了咸阳皇宫的房子，其他的根本就不够级别，因为他的女人太多了，后宫佳丽三千，如果每个人都安排一间房的话，皇宫里的房子虽然多，但终究是不够用的。如果再招几千佳丽进宫来呢，岂不是要为了争房子打破头吗？后宫佳丽三千，后边的皇帝几乎都没有，但是秦始皇是一定有的。当时秦始皇觉得皇宫装修得太寒酸了，跟他九五之尊的高贵身份那简直就是不般配。阿房宫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工了的。如果说建造万里长城，秦始皇还有冠冕堂皇的理由，对呀，为了抵御匈奴的入侵呢，或多或少的还对国家有点实用的价值。那么修建阿房宫就纯粹是为了他自己的享乐了。自打修好万里长城之后，秦始皇的思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在他的眼里，没有办不成的事儿， 打江山如此，守江山也是如此。现在国家统一了，对自己有威胁的邻居匈奴又被自己建的一道墙永远地挡在了关外。没有内忧也没有外患，一切都平静下来了。秦始皇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，该享受了。人生得意须尽欢，莫使金樽空对月。阿房宫的建造究竟是有多豪华，气势究竟得有多大，我们都没能够亲眼所见，只能靠古书典谱当中的记载来猜想。后来项羽入住咸阳城的时候，一把火烧了这座令人深恶痛绝的宫殿，那把大火是燃烧了整整三个月，就可以想象得出了，这座皇家宫殿的规模那是何其之大。如果说修建万里长城和阿房宫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要，那么派人去海外寻求仙丹，那就纯属个人的私事了。是啊，秦始皇常年征战，当上皇帝以后，那更是日理万机呀。你想啊，建一座万里长城，建一个放火烧能烧三个月的阿房宫，这两大建筑就能够让他绞尽脑汁了。虽然每一顿饭都是山珍海味、美味佳肴，但是他身体却并不大好，大有青春一去不复返的态势。秦始皇就有了一个想法了，什么想法呀？长生不老，永享人间的荣华富贵。为了这个长生不老，秦始皇就听信了徐福的谎言。徐福就是当时秦始皇手下的，他就相信徐福，于是就派徐福带了500童男童女到海上去寻找仙丹了。仙丹是没找到，徐福倒是从此一去不复返了，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。直到现在，很多的历史学家仍然在研究和调查，徐福带着500童男童女究竟去了什么地方。其实这个问题并不很重要了，我们只要知道徐福把秦始皇给忽悠了，那就足够了。秦始皇至高无上的权力第一次受到人挑衅，那个郁闷呢，是郁闷至极。他咆哮着，该发威了，既然徐福这小子暂时找不到了，那么就得先委屈朝中的儒生了。可能有人会问了，寻找仙丹的事儿跟朝中儒士有什么关系啊？答案是肯定的，真正出了这个寻找仙丹主意的人其实是卢生，而徐福呢，只是卢生指使寻找仙丹的一颗棋子罢了。只是啊，徐福这颗棋子一挣脱棋盘的束缚就一去不回了。卢生一看风头不对呀，再这么下去，自己编的这个故事就得穿帮了。得了，赶紧是脚底下抹油，溜之大吉吧。卢生是逃得远远去了，可是跟卢生一同出生的儒生们却没那么幸运了。在一个乌云遍布的日子，460多名儒生被生生的给活埋了。朝中的儒生被活埋以后，秦始皇还不满足，他这时候已经产生这样一个想法，自己的江山要是想做稳定，最好啊天底下一个儒生都没有。于是呢，他就下了一道诏书，诏书的大致内容是，朝中现在急需文才，欢迎各地的儒生入京来，以供国家之用，待遇优厚啊。于是乎， 天下许多饱读诗书经文的书生是蜂拥而入咸阳。没错呀，学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呀，皇上需要，那读书人得赶紧来呀。短短的几天时间，就来了有将近1000名儒生。众儒生的屁股还没坐稳呢，秦始皇是大手一挥，高声喊着：炎炎夏日，各位千里迢迢而来，辛苦了。为此，朕特意给你们安排了一次吃瓜比赛。啊，吃瓜，友谊第一，比赛第二，希望你们赛出水平，赛出风格，赛出我大秦国的气势。秦始皇给众儒生安排的不是比试，而是一场吃西瓜比赛，这倒是闻所未闻。一些胸怀文墨的书生是愁眉苦脸，而更多滥竽充数的儒生是暗暗窃喜。比赛地点在骊山一个叫马谷的地方。由于关系到前程问题，众儒生自然是谁也不甘落后，几乎同时到达那个狭小的山谷。山谷里边的确有很多的西瓜，只是众儒生还没来得及一饱口福呢，两边的山顶上就噼啪啪啦叽喳喳喳往下滚石头了。那石头越滚越多，到最后就跟下雨似的，就跟天上往下掉冰雹一般。西瓜跟儒生的脑袋顿时间就混为一体了。如果你认为是突然发生意外的山崩，或者是山体滑坡了，那就大错特错了。就这样，秦始皇用妙不可言的方法坑杀了近1000名儒生。当然，坑杀儒生的附带作用是很多历史书籍典谱也被强行的销毁了，这就是震惊历史的焚书坑儒。修万里长城，建阿房宫，焚书坑儒，这几件大事这么一折腾，已经是民不聊生，怨声载道。据说当时有预言家说：亡秦者胡也。表面的意思上的胡当然是指北方大草原上的少数民族，这其中就包括匈奴。所以秦始皇当初在派蒙恬打败了匈奴之后，又不惜掏空国家的银库修建了这座万里长城，就是为了阻止匈奴的胡来。可是呢，人算不如天算，如果后来秦始皇地下有知，知道这个胡是指他儿子胡亥，他只怕会后悔莫及呀。自己最后一趟出巡的时候，为什么不早立长子扶苏为太子呢？秦始皇一生放荡不羁，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到外边游山玩水一番，在咸阳时微服私访那是经常的事儿。当然这其中也有遭人暗算遇险的时候，但是他福大命大，很多次都有惊无险地化解了。然而最后一次出巡却就没这么好的命了。秦始皇一行从咸阳出发，先是到了云梦，游洪湖，逛洞庭湖，然后到九嶷山祭祀虞舜，沿江东下，登会稽祭祀大禹，到达钱塘江，沿东海北上，到达山东半岛海边的琅琊。当来到平原津的时候，却发生了一件大事，秦始皇病倒了。群臣是万分着急呀，秦始皇却认为这是小事一桩，强打精神继续深入北国大地，涉济水，渡洛水，最后来到一个叫沙丘的地方。而这时候秦始皇已经是病入膏肓了。